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3D 画新闻呢，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第一次播出，在当天下午的5点钟会有第一次的重播。 那在凌晨的1点到2点呢，是我们第二次的重播的时间呢。其实我们改版之后呢，最主要的一个特色呢，是在第四节的叫做有话直说的环节增加了跟你互动的环节哈。 是， 如果呢你对我们正在讨论的新闻话题，也就是第四部分在讨论的新闻热点事件，有你自己的看法，有你自己的意见想要发表的话，那么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如果你在内地的话，你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身在香港的话呢，可以拨打18723346。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通过这个智能手机，如果你已经安装了凤凰 FM 的 APP， 你可以找到 3D 画新闻的节目，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就可以打电话过来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了。 是， 来明奇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呢？如果各位还没有生孩子，或者说准备生孩子考虑生孩子，或者已经生了一个孩子的话，这个话题都跟你有一点关系啊。这个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前主任就说已经向国务院提交了放松计生政策的这个建议。那么根据这个建议，如果这个建议能够通过修改完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要发生非常大的改变。现在呢，这个城市的夫妇如果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的话呢，是可以生到这个二胎的。那么农村呢，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也可以生二胎。但是如果放松了之后呢，可能这个城市的夫妇不论你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而对于农村的夫妇来说呢，甚至意味着两个以上的子女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说计划生育的政策要放松了，二胎呢也要放开了。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新的一个新闻呢，又是计生委的官方呢又出来说啊，之前的前主任张维庆所说的呢并不是我们的官方口径， 这只是一个修改的建议意见，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说有这么一个修改啊。但是呢，你是否对放开二胎有你自己的想法呢？我想如果我们在民间上有一种声音的话，一定是可以反映到最后的决策者的耳朵里。 没错，因为计划生育的这个政策可以说跟每一个人的生活家庭都有非常直接而且重大的影响。那最近几年呢，随着一个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快速的出现，我们已经人口红利消失的差不多了，那老龄化随之而来的低生育率的一些问题呢，也开始渐渐的出现，随着我们社会和经济的转型。因此呢，关于计生政策的反思和讨论啊，可以说已经开始的非常的多，也是感觉有一种这个山雨欲来的感觉。虽然说这个官方一直在强调说短期内并没有修改的计划，但是并不妨碍民间社会或者说学者知识界对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展开一个非常全面的讨论。 好的，那么在我们12点半之后呢，就想听到你关于是否应该放开二胎的政策的一个声音了。那么在前的三节呢，我们是希望讨论到另外一个也是听起来让人觉得有一点揪心，甚至有一点难过的话题了。12月1号，也就是明天，是世界艾滋病日。那艾滋病呢，艾滋病日呢，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于这个 HIV 病毒引起的艾滋病在全球传播的意识哈。其实这个艾滋病日呢，历史要追溯到1981年，那每一年它都有不停的主题了。今年的主题呢，都是跟延续去年，是叫做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副标题呢是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 是， 那在明天就是艾滋病日的这样一个日子底下呢，在11月中旬又发生了一起事件，更是让到艾滋病患者这个人群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怎么说呢，说的是在11月13号在微博上有一个爆料啊，就说到天津一个25岁的一个小伙子，就化名成叫做小峰啊，现在我们在微博上这么称呼他小峰。他呢就在手术前，因为他是患了这个癌病， 癌症晚期，甚至是查出呢带有这个艾滋病的病毒，然后呢他就去以这个癌症病患者是肺癌病患者去求医，但是在求医的时候呢屡次遭到拒绝，在转入第三所医院的时候呢，小峰没有办法，之前是去过天津，天津不给他治，然后他又去到北京，去到北京地坛医院，北京也不给他治，他们就找很多理由啊，说我们这个没有相关的这个设备啊，不够，不具备做肺癌手术的资质啊，所以建议你呢去求助天津的卫生防疫部门再做进一步的协调。小峰呢又回到了天津，他找到了第三家的医院，就想可能是因为我这个透露出我自己病历上是带有这个艾滋病毒的，所以他们就不给我， 我是 HIV 阳性， 对，就不给我这个治做癌症的手术了。无奈之下呢，他就在入院上交病历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病历呀、给他遮掩了，就复印的时候把他盖住， 对，就隐瞒了自己 患艾滋病的病情，哎，然后就逃避了一个血检，没有发现他是个艾滋病毒的携带者。于是在11月12号，小峰呢他在天津一所三甲医院顺利进行了手术。那么在手术结束之后呢，他的亲友就告诉医护人员，他说其实他是 HIV 病毒的携带者。哇，医护人一听就整个惊慌到啊。后来知道之后呢，就开始给他做这个癌症之后要一些相关的护理的动作嘛。就我看到有新闻说这个护士在给他打针的时候都隔得老远，让那个挂着那个针筒啊都是让那个他的亲友给他扶着，医生和护士都是不敢碰的。你看到大家的 这已经是医疗的职业工作者都是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啊，所以说感觉是艾滋病它不光是一个这个致死率很高的疾病了，它本身甚至还是一个让人就会产生一种社会恐慌效应的这么一个疾病。因此我们也是关注了，哎，这个恐怕今天第一个问题对于这些医生来讲，他们如果说只是为一位艾滋病的患者实施一个手术治疗，他们本身存在着多大的风险啊。那当然我本身不是医生，我恐怕很难代替他们来说，但是我这里看到的这个科普的这个知识呢，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其实现在在中小学里面大家讲的都已经非常多了，主要是三种了，性接触，那么是还有母婴传播，以及呢这个输血，这三种是艾滋病这个传播的最大的途径。那因此呢，你说在医院的这种条件下，医护人员在给一位即使他是 HIV 阳性在给他进行治疗的时候，如果说身上可能没有，在身上没有伤口，你做好保护的情况下，其实那应该是我认为是一种安全的。那如果说这个各位你本身是医护专业的，你认为这里面恐怕有存在着这个风险因素，也欢迎你打电话来告诉我，但是就我目前查到的资料来说，我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说这里面医生对于医生或者护士在对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病毒携带者在进行手术的时候，他本身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危险，甚至说你可以有理由啊，从医院这个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这么一个机构拒绝给他医治，甚至以这样的理由。因此我觉得恐怕在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医护人员这方面对艾滋病都缺少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了解，更不用说我们的社会大众了，要说今天这个谈爱色变啊，也是很有道理的。 我想呢，可能医疗部门呢，他们能不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吗？他们的科普能比朱明启同学还要不那么普及吗？我相信不是的，主要是大家一个心态，因为你是了解过它的一个传播途径，你知道它的杀伤力在哪里，你才会更加的担心。 对， 而且它的一个传播是很无形的嘛。我想社会上很多的人都说，其实我对艾滋病患者我不是真的所谓的歧视啊，但是我真的还是恐惧，那种恐惧是你不知道从何而来。然后因为现在像明启刚才说的那个，大家是一面的声讨说这个医院不应该这么做，你首先是就是 一方面你换了自己的话恐怕也会有一些顾忌，恐怕以一般人的这个感觉来 说，对，就是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会说，哎呀，这个小峰你隐瞒病情好像这也不对哈，就是你让大家首先一定是有风险的，做这样的高传染病的手术是有风险，但是你没有让大家做一个提前的防护。当然小峰可能会说，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是无奈之下， 对、 我才出此下策。 人家这个肺癌的患者， 对， 这个是生命摆在 这中间就有太多的问题了。然后呢，我就看到有报纸去采访到一些疾病的专家， 尤其是接触过前线的是治理过艾滋病人的这些医生哈，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说你别看北京上海大城市，其实大城市对于艾滋病患者可能他的包容度还不如像广西云南像河南那些地方，他说为什么，因为那些地方是高发区，河南有很多艾滋病村，我们以前也是看到在新闻上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他们那边反倒是有一些医院呢，就接触多了那些医护人员会比较有更加完善的一些防护的措施，反倒没有像你听说的这些三甲医院呢，大城市里的医院呢，大家的心态会更加的不一样， 是， 而且你说你现在是一面倒的说这个医生医院是这样一个处理的方式好像不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他说你没有身在其中，你真的是不知道中间有多大的风险，他说有的人也是碰到过隐瞒的状态，隐瞒的一个情况，去动了手术之后医生是活在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之下，他们是验血呀，等了这半年之后你才能确认说哦这个是你是安全的，没有发现这个传染的情况， 是 他说你没有身在当中，你不知道医生是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中间真的是好多的问题， 对， 你看在中国就是有没有对一些前线的医生首先是做基本的培训哈，让大家知道艾滋病基本的科学原理，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培训，但是尤其是在这个心理上， 是 心理上怎么样做一个辅导，而且在法律上，在法律上怎么样保证，你看有现在小峰是说我是无奈之下，如果有的人他真的是动机不纯，他想要报复社会怎么办， 对， 报复社会的话你有没有一个法律说是故意传播或者是怎么样传播给他定性， 就经常有听说这样的这个留言说这个拿什么艾滋针头在街上扎人，虽然说最后很少有真正证实的，但是这样的流言的广泛传播证明了大家对于这个艾滋还是存在着一种非常恐慌的，好像就是对于这种传染病啊，甚至有点对待像以前说的对待麻风病人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事件的最新进展呢，是这个李克强现在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专门给卫生部的主要负责同志打电话，要求卫生部门采取切实的措施，要保障艾滋病病人接受医疗救治的权利，不得歧视，又要保障接触救治艾滋病病人的医务人员的自身安全啊！我觉得这两点也不是这个冲突的，你这个在救治艾滋病人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并不意味着这个医务人员本身他就必须要冒着这个多大的风险，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的办法的。好，三天话新闻，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这个12月1号即将到来的第二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了，那么中国的艾滋病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休息一会儿，我们待会儿继续。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热线将在12:30之后开放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因为 3D 化新闻每天有三次的这个播出，有一次是首播，两次是重播，我们只有在首播直播的时候才会接听电话，所以说如果你现在抬头看一看这个电脑的时间或者手表啊，如果你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啊，或者说是半夜里1点多的话，那你这个时候恐怕打电话进来我们没有办法接听你的电话，我们只有在每天首播的这个时间12:30中午的12:30，也就是很多人上班的话你是午休的时间，或者是你上学的话是吃午饭，可能这个吃午饭吃好的时候这个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打电话来了，那所以呢打电话之前要千万注意一下时间，这两天倒是不知道导播那边有没有收到半夜打进来的电话 我们再把电话号码跟大家重复一遍哈，如果你身在内地的话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现在正在香港呢可以拨打18723346， 是， 或者你是这个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呢可以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然后呢找到 3D 化新闻的节目，启动一键 call in， 可以12:30之后跟我们连线互动， 是，今天的话题是你支持开放二胎嘛，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你支持放松它吗？或者你自己有这个未来有造人的计划的话呢，也欢迎你打进来跟我们分享。 或者你没有造人计划，还没有觉得这个计划离我很遥远哈， 你 希不希望自己有兄弟姐妹嘞，也可以过来谈一谈。 现在要有再有兄弟姐妹，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的话，这个时间隔得有点长了。 好了，这个三 D 话题我们今天首先说到的是12月1号即将是我国的第25个，也不是我国了，世界艾滋病日， 是 但是在、中国也是有相应的关注。那其实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的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携带者呢，就是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是在1989年的时候才出现、早在1981年的中国就出现了一例艾滋病的这个患者，但是是一位外国的游客、外国的游客，那当时只是在中国旅行的一个情况、但是在1989年的时候呢，第一例的中国籍艾滋病患者呢，其实当时的情况来说就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一名男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也不完全一定是同性恋者，他可能是双性恋、或者说就是简单的医学上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个定义叫 MSM， 也就是说与男性发生性接触的男性。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传播的渠道哈，刚才明姐讲的、也是大家形成一个误解的根源之一。大家一听到哎，你怎么会得艾滋病啊，怎么会得这样的一种怪病啊， 是 首先我会觉得你可能是个不正经的人，于是呢对你就戴上了有色眼镜。可是现在发现呢，很多人他是不被动的，甚至你像在一些艾滋病村呢、他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就是在外面卖血，外面输血，遭到这个不干净不卫生的没有经过消毒的被污染的血液、然后呢孩子在母婴的母体里面被动的被传染， 一出生就是携带者。 你说对这样的孩子你怎么下得了狠心去歧视他，人家自己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是，因此在今天的艾滋病呢，在中国可能碰到的一个情况，因为艾滋病的几个传播途径在早期呢往往可能跟吸毒或者说跟性工作者有关， 对， 因此呢社会容易对艾滋病的恐惧呢，来源于对于这个艾滋病携带者他本身社会地位的一种变相的歧视或者说一种恐惧。我这里有一个故事了，我之前有一位朋友是做社会学的这个调查的，他在应该是香港然后广东这一边，他调查这个男性的性工作者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这些性工作者他主要的这个服务对象啊是男性。那么他说其实现在的情况就是说这些男性的性工作者大多数是会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的，就是会使用比如说安全套，但是呢他们在和自己的比如说男朋友、和自己的爱人这个生活的时候呢，往往保护的意识反而就差了、因此很多人最后可能他患上了艾滋病的这个怎么说，有一点悲哀也有一点讽刺啊，往往是从自己的爱人那里得到的这个病毒的一个传播、而不是像我们有很多人觉得哎呀你这个性工作者一定是你在这个性工作的这个过程性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得来的这个艾滋病，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反而是在跟自己熟悉的人的时候或者说自己的这个亲人爱人的时候警惕容易就放松、因此这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现象。 对，我今天早上又看到一个新闻，在做这一节目的时候就翻各种艾滋病人他的得病的一个原因和他后来的遭遇的故事嘛。就在浙江还在哪儿，就一个医护人员，他本身是个护士， 是 因为呢他本身的生活也非常的检点哈，他说我绝对不是那种就在外面瞎搞的人，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同性恋，也没有不会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然后也非常注意个人的卫生，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感染了。后来他思前想后可能是从他爱人那儿得到的、但是因为他得到这个病之后呢，他首先去自己的医院去体检、然后想接受治疗，自己的医院都不给他解呢、都不给他医、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孩子交代、孩子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妈妈会得这么一个病啊、首先爸爸也是得这么一个病了、然后妈妈也是连带生了这个病，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又被迫要辞职、然后从此就一路上要治病的那个艰辛呢，你就没有办法想象艾滋病人尤其是他在被动患上这个病之后，就是大家在社会上有没有一种机制啊，去保障这样的病人、首先他在社会上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歧视，就好像这个李克强副总理、他前天其实是本周一发生的事情，参加一个座谈会嘛，就跟十几位来自民间的关注艾滋病的这个小组的成员去进行了一个接见，也是在那次会上呢、才会提到这个天津的25岁那个小伙子小峰的遭遇、他就主动跟卫生部长说你要关注这个事儿哈、然后呢他跟别的人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讲述中国艾滋病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讲的尤其是他们民间的组织，他说真的是举步维艰、我们想做很多的调查，想做很多的一些维权的行动、都是因为经费的关系没有办法做得更远做得更深、然后李克强副总理就说你不能让他们断吹，就相关的、要扶助 NGO 的一些官方的组织要给予他们 更多的一些资助啊。同时呢，他也是第一次提到，他说要正在考虑我们要把这个艾滋病要纳入这个医保的体系当中。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如果说艾滋病纳入医保的话，那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对，纳入医保，我们要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让他们在社会上不受歧视。哇，这样一个言论出来，真是两岸三地大大的叫好。觉得哎，这是新总理的一个未来的总理可能，未来总理的一个亮相啊。现在这样一番举动非常亲民，而且真的是开始重视这个边缘的人口，重视的底层的，一直是受到大家歧视一些弱势群体，是非常值得叫好的。 那我们这里看到，其实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多少的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啊？根据官方的数据，卫生部29号，也就是昨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显示，中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呢是50万例啊，50万例。而且呢，这个根据官方的这个数据来说呢，其实中国的新发艾滋病的感染人数一直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2007年是这个新发，每年新发的。2007年5万人，2009年和2011年呢都在4.8万人，也都在5万人的这个上下。但是呢，就有很多学者和这个相关的组织就提出，这个数字不是不一定是官方有意的低估，但是它确实存在一个统计的盲区。就是刚才所说了，因为艾滋病它的很多高危的人群，它本身社会地位是属于一个边缘的状态。比如说性工作者，或者说这个卖血的这个参与者，或者一些这个吸毒的人员，他本身不会主动的申报。他不会主动，就像小峰刚才碰到的这个，他不是因为这个肺癌他必须要去救的话，他很难公开自己艾滋病病毒携带的这么一种情况。因此呢，这个数字有可能是远远低于啊这个中国实际的这个艾滋病病毒的这个感染者。那其实有一个参考的数据，这个也是来自官方的一个统计了，中国大约有500万的男同性恋者啊，这个恐怕很多的学者都会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实际的数字可能更高。但是即使来自官方的这个调查呢，也说至少有500万的男同性恋者。那其实以这个数字来看，一般来说男同性恋他并不是说同性恋一定意味着艾滋病，但是的这确实是一个高危的人群，他的感染的这个几率是比一般人高出45倍。 好，今天三 D 化新闻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在明天也就是世界艾滋病日到来的时候呢，在中国也是发生了很多在艾滋病患者身上的一些医院是拒绝跟他们医疗啊一些的故事，在社会上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关注到的是即将到来的第25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艾滋病的这个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这个零呢，指的是30的愿景，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也就是 UNAIDS 提出的是零新发感染、零歧视、零死亡。我注意到这三个零里面啊，恐怕这个从实际情况出发，零新发感染和零死亡呢，暂时可能要达到会有一点的这个时间，但是零歧视这一点恐怕是我们可以先入手的一个方面了。 我们刚才说大家为什么会歧视哈，歧视来自于恐惧和无知。无知，你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艾滋病病毒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它到底传播的有这么容易，有这么方便吗？其实这个艾滋病病毒呢，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病毒，比这个乙肝病毒还要脆弱。而且它对热对干燥非常的敏感，只能在液体当中存在啊。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 HIV 呢，它经过唾沫进入你的口中，它也会被这个胃酸杀死。而且啊，即使是蚊子它叮咬过艾滋病病人的血，它也根本不可能传播艾滋病。 是， 所以呢，我们正常人是可以跟艾滋病患者和这个病毒感染者共同工作和生活的，包括你像跟他们共同进餐呀，其实都不会有感染。 这个其实我记得姚明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就是他和另外一位也是这个体育界的明星了，那本身是艾滋病的这个感染者，但他们两个人就是姚明就是跟他用同一双就是坐在一起吃饭啊，就然后就不断讲说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甚至拥抱握手触摸这个吃同一盘子里的菜，这个都 不会传播艾滋病、包括呢可能使用相同的抽水马桶的坐圈、或者说在一个相同的游泳池里面游泳、甚至是挨着它坐着都不会传染。 刚才说只要主要是哪几种方式可能会传播到哈、一种就是医源性，就你输血和各种侵入性的医疗手段、第二个就是母婴，像我们听到很多的悲剧，河南的艾滋病村，那人家一出生因为妈妈已经患上病了，孩子就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第三个是性传播，就是你没有完全不做防护措施， 对， 尤其是这个男同性恋者可能就是一个高危的病群。第四个就是吸毒、主要是通过这个共享针头的 传染。对，吸毒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侵入性的、跟血液相关的一种传播的途径了、那这里其实我们今天可能重点关注到的是，根据这个很多官方的统计啊，现在的男同性恋的这个艾滋病感染的是呈一个增长比较快速的一个阶段、那因此也让人不由得产生了很多的疑问，哎，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是男同性恋者就一定和这个艾滋病的感染者之间就会画上等号呢？ 其实 我注意到这个东西，你可以这么认为，它是存在着非常高的相关性。它本身啊，男同性恋者是可以说认为是艾滋病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本身同性恋跟艾滋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因果的关系。 对， 这恐怕是一个大家必须要正视的现实。恰恰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同性恋者的这个是或者说男同的这个艾滋病的感染率比较高呢？就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这个歧视和社会的压力，不敢公开的身份，大多处在地下的状态，出现了问题也不敢去就医、然后呢这个大多数在隐瞒身份，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他们的异性的伴侣，很多人都是结了婚的、那么他们异性伴侣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配偶是这么样一个身份或者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很容易在不经意之间也成为了艾滋病的这个受害者。 因为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恐惧感、大家一听就害怕、 反而把他们更多的推向了这个边缘， 对，推向了黑暗，就是我就只在角落里就好了、我不想让所有人知道我患上这个病。 对， 可是你会觉得哎，它不就是一种病吗、它跟你得癌症得什么样的病都是一样的一种病啊、你就让别人知道你的病，然后才会有防护措施。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不能碰，比如说不可能跟你这个共用一根牙刷刷牙、这是很危险的、或者怎么怎么样，你要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存在，所以才会去做 相应的一些防护的措施。你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恐惧在，他们也不敢说、大家也不知道，所以更加阻碍公众去对于艾滋病的一些了解， 是， 所以 反而就产生了像这样医护人员也不敢给艾滋病人做手术的问题。 有这样一种恶性的循环。你会听到前不久几年前2004年好像又是在河南哪儿、就是在农村里面，农村可能更加他科普知识又没有像城里人受教育程度那么高哈、他真的是歧视到呢导致这个灭门，你知道吗？就那个艾滋病患者他受不了邻居的长期歧视，他把邻居家的8口人全部给杀了，杀完之后自己再自杀。还有我们又会听到一些报复社会的行动啊，就弄一些针孔啊，我明明得了但是我就看你歧视我不爽，我就害你，害得你也染病。你看 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矛盾了。 对，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只有公众要适宜哦、就首先要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哪什么样的情况下我是没有危险的，我要怎么样去防护去保护自己。同时艾滋病人在法律上他应该有哪些跟我平等的权利、从法律上来讲我不能侵犯这些、 对， 我要必须跟他平等相待。就好像这个医院拒收，其实在国务院有发布一个条例的、 医院是不可以拒收的， 拒绝、但它仅仅只是条例而已哦。 你没有一个， 如果你违反了，我并没有一个处罚的措施，我要罚款、甚至判刑甚至负刑事责任、没有、你只有上升到那样一个制度化的，同时在大家心理上的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存在，才真有可能让歧视的慢慢的消除。我想现在一个社会的风气是比以前更加的开放了，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艾滋病嘛、我记得进入我的那个脑海当中是看到濮存昕、濮存昕是有一年是做这个艾滋病的大使， 对 对 然后呢他就会给这个也是跟你讲的艾滋病跟患者跟他们 握手 啊进餐的，会觉得哦原来没有那么可怕、慢慢的你才会在心理上哦放下疑虑，放下自己的戒心、才有可能谈到这个平等啊，消除歧视啊这样一个存在。 这里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艾滋病的这个病毒的携带者他们并不是、 他们本身是受害者，他们本身是弱势群体。那其实你说人性啊，就是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我们会保护我们社会或者说我们这个物种当中弱势的群体，而不是说就因此把他们给排除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秩序之外了。因此也是艾滋病这个话题呢也会一直的持续，因为在科学界呢虽然说不断的有进展，但是恐怕直到真正医学上能够攻克艾滋病难题这一天出现之前，我们都会要面临的这样一个，哎，如果你是一个医生，有一个艾滋病人他过来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怎么样选择，或者你这个时候你的 就跟得感冒似的，哎，有一个非常成套的是经过训练有素的，我知道应该怎么接， 是 怎么样处理这样一个艾滋病 患者，这个也是考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了。 好，三 D 化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进入有话直说的环节，我们来讨论放开二胎你同意吗？ 放开二胎你同意吗？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呢可以打电话进来了，内地的听众是4001200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启动凤凰 FM 的 apps， 然后找到三 D 化新闻一键 call in 的功能，等着你的电话。 注意看一下时间啊，这个 call in 只有在每天中午的12:30这个时段有效，如果现在你的时间是凌晨或者说下午的话，那你听到的是重播。 受，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社运积极人士，从一名音乐创作者到文艺复兴基金会创始人，一路向前的黄耀明如何评价香港的文艺发展？ 应该不是一个文化的沙漠，是应该蛮有趣的，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在这边这个地方发生的。 如何看待香港内地的文化摩擦？ 我们的交流不是我来你的地方花钱，或者是你来我的地方赚钱，我们就会多一点和谐，少一点矛盾。 他的梦想是帮助独立音乐人圆梦， 希望资助很多的艺术家比较有独立精神，不跟随主流的，带他们来香港。我对着天 空许愿。本周六日早上11点，Harry Hunter 特别专访文艺复兴基金会创始人黄耀明及其创始团队，听他们说他们在香港的文艺复兴之路。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了，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今天的话题是计生委的前主任建议放松二胎啊，以后城市的夫妇呢可能都可以生到，不管你本身是不是独生子女都可以生二胎，农村的夫妇呢甚至可以有两个以上的子女了。你对此怎么看？你觉得应该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吗？欢迎打进来，内地4001200900。 香港听众可以拨打1872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呢，先下载凤凰 FM 的 apps， 然后找到三 D 化新闻，启动一键 call in 的功能，来跟我们讨论吧。 好，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喂，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啊，我姓王。 啊，王小姐从哪里打来？ 啊，我是在香港的。 好，从香港打来。香港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香港是没有的。 对， 香港这个地方。 但你对内地的这个计划生育怎么看呢？ 我们是很支持内地这个地方，应该因为内地是应该开放计划生育政策的。 嗯， 明显这个家里面，我们一直都是觉得，因为我是原来是内地背景的嘛，我也是从内地过来的。然后其实所有的人呢，基本上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说，家里面如果能有两个或以上的小孩子，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非常好的事情，不管对家庭、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嗯，觉得还是一件好事情。 对。 嗯，好的。那如果说这个内地开放之后，有的人也说会有一个人口压力的问题，你对此有了解吗？ 其实这个东西啊，是要看这个社会是怎么，怎么说呢？这个是社会会自然去平衡这件事情。 嗯、 就是说现在呢，你那个。一般的家庭，你要现在真的去调研一下呢，可能一般的家庭他们也不会生太多的小孩，因为你生出小孩子来之后，你要教育、要养，然后这个都是一定的花费，都有一定的这种消费的压力。 所以呢，你让这个目前这个社会，如果说是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它可以多生一些。 嗯。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能力的话，自然生的人就会少。 嗯。啊，所以觉得大家自己会决定我是该生还是不该生。 没错。 嗯，好的，谢谢这位从香港打来的王小姐，谢谢你。 香港的王小姐呢，是对于放开二胎的政策给了一个赞哈。 嗯、 那我们接下来连线第二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 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问怎么称呼呢？ 我姓张。 好，张小姐从哪里打来？ 北京。 哦，北京打来，所以对计划生育政策有什么看法？ 是这样的， 嗯， 我吧是觉得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关于生孩子这个事儿吧，不管我是和谁生，什么时候生，还是要生几个呢，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欲望啊，还有所这个处的这个环境啊，然后条件啊决定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儿。所以呢，我说实在的，觉得就根本不该公众来讨论。 嗯，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本身自己生孩子，别人就管不着，您觉得？ 对呀、啊，因为你想，就是我觉得啊，就说我们确实不同的个体的这个决定啊，会有一些就是造成一些不同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应该考虑应对的。你可以宣传啊，可以引导啊，然后也可以因为这些问题奖励啊或者惩罚呀、啊。可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就是说需要，就是有些人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搞到无法收场，然后要用另外一个错误来逃避责任，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而且我觉得这么一个不成熟的人，我更不愿意让他来，就是说一是弃置我的这个隐私的私事儿了。 嗯 啊，不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觉得要是这个人很高很壮，然后拿大枪站在我门口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肯定是吧，我肯定也会照做。只不过呢，要是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更不需要讨论了，是吧？ 嗯，但是这个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下，您自己有考虑生二胎的这个计划吗？ 我想，如果我考虑这个问题，我会从比如说我跟谁生啊， 嗯， 我自己的年纪啊， 嗯， 然后在什么地方生小孩会怎么养，但是我真的不会去想到说。一个我跟我无关的，或者我亲人的想法呀，或者是我朋友的意见啊，但是跟我无关的一个什么机构或者什么，我觉得我不会去考虑它。 嗯，好的，我们感谢这位从北京打来的听众，他觉得这个生孩子本来就是私人的事情， 嗯、是个人的事情。如果我 这个公权力管不着， 如果你放在一个人口没有过多也没有过少一个社会，那真是你个人的选择。 嗯、 可是国家他不这么考虑，他会觉得要么劳动力过剩，要么劳动力不足。像现在又是这个老龄化社会啊， 对， 像这个又是劳动力短缺啊，社会负担过重啊， 嗯、 国家非得管一管。你看国家。国家计生委，要不然有国家计生委。 国家计生委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有，就公共政策，公共政策啊，它确实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会有一点点重叠的地方。 嗯、 确实，一个国家你没有一个人口政策呢，也是说不过去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电话。 喂，你好。 哎，喂，你好。 哎，怎么称呼呢？ 我是江西的，姓段，我多次跟你们连线了。 啊， 段先生之前打电话进来过。好，所以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那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它两个方面，首先是非常有必要，放开，至少是有必要对这个人口的原先的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一个新的一个探索。 嗯。 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放开二胎的过程中要有一些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不是全国的一刀切，至少城市的农村东部跟西部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政策出来。 嗯，您觉得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农村和城市的区别，您觉得东部跟西部都应该再有一个区别？ 可能各方面嘛，就是因为中国的地大物博嘛，各地方的人口啊，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压力啊，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就是完全从全国来说一刀切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后续的问题。 嗯 嗯， 那如果现在让您来制定这项政策，您觉得比如说就拿刚才东部和西部的这个话题，您觉得东部跟西部应该怎样区别呢？ 那肯定要首先要做一个调研，而不是简单的说我们就现在给他做一个判断，要根据当地的人口啊经济状况来做一个评判吧。 嗯， 因为我所了解的情况就是在现在的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啊基本上已经放开。 嗯， 就是说他 不管你的政策是怎么样的，他可能认为他要升的话他还会升。关键的人口政策在哪里执行比较到位呢？就是在大城市，他因为他有一个户口的约定嘛， 嗯， 就是说您如果是超生呢，他不给你上户口，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嗯， 但农村里的，因为我们也是个小山区县嘛，孩子可能他生个两个三个，他会想一定的办法，通过罚款啊，通过其他的办法， 嗯， 是想生的，就是说他想生的话，他一定会生的。 嗯，就是在农村，可能计划生育的强制力，您觉得不是那么强？ 啊，也不是这么强了，因为我怎么讲呢？因为我要了解到一些政策执行，他现在就是说。人口计划生育主要是通过罚款嘛，还有一个户口的一个控制。 嗯，好的。 但是，对于这个如果是超计划生育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他生不生跟孩子没问题，孩子出生以后，因为这个户口上不了，影响他的上学，那对这个孩子来说，他对他的未来前景就是一个不公平。 嗯，好的，感谢这位从江西打来的，也是我们的这个热心听众段先生，谢谢您的意见。谢谢 啊，谢谢 段先生这次联系那个口吻呢，俨然就是国家计生委的发言人的一个思路哈。确实啊，你看这个十八大有一个报告，报告上他就写到，他说我们要这个逐步的完善人口的政策呀，包括人口政策的安排和考虑，但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事儿的时候，说会有路线图和时间表，就现在我们谈得很嗨啊，但其实呢，因为之前前主任他有这么一个言论出来之后呢，现在官方是出来辟。也不能说是辟谣了，他 就是出来澄清， 对，澄清说不是官方的说法， 这是一个 不作数，对，不作数，只是建议。可是我们看到民间有非常多的声音，就包括刚才段先生讲的不能一刀切。 对， 那我们看到一个中国社科院的一些研究者，他也是有。也是刚才段先生一个思维，说不能一刀切，有些做法呢是要农村和城市要分开的。我想这个真的是有路线图，有时间表，慢慢来。 今天打来的听众啊，都是支持放开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是反对放开的呢？我们听这位听众的意见。喂，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呢？ 啊，我姓孙。 孙小姐从哪里打来？ 啊，我是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念书的研究生。 啊，是从内地过来吗？ 哦，对的，对的， 所以 浙江过来。 哦，从浙江过来，我老乡啊，这个有什么看法？对于计划生育？ 哦，我自己本身是独生子女嘛， 嗯， 就是其实说实话还是觉得比较孤单的。然后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周围的一些同学，我觉得在沟通能力方面，就是与人分享方面，确实有一些欠缺，但也不能全部归咎于独生子女，我觉得。 嗯， 然后我们现在即将毕业了嘛，确实也面临着，比如说一个新的家庭，但是上面有四个老人，然后确实压力也比较大，从内心来说，还是希望能够开放这个二胎政策， 嗯， 然后让我们的小孩不那么孤单， 嗯， 但是呢，我觉得国家它的政策肯定也有自己的考量，我们有一些我们是自己想不到的， 嗯。 嗯， 所以您现在是支持放开吗？还是反对放开？ 从内心来讲，我是支持的。 嗯，是内心来讲是支持的，还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小孩不要像自己这么孤单？ 对，对的。 嗯，好，感谢这位是浙江人啊，孙小姐，谢谢你。 嗯，谢谢。 嗯。 我想这个体会也是我们很多独生子女的这个小孩长大， 这个说出了我的心声啊！我以前没有比较，但是我跟有这个有兄弟姐妹的这个同学比较的话， 你想有个哥还有个弟， 我觉得哎，你看打架的时候有一个哥哥来帮我一下，还是挺有帮助的啊！好，我们现 在 应该是差不多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了，我们听听他的这个说法。喂，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怎么称呼呢？ 啊，我姓郝。 郝，郝小姐，郝小姐有什么看法？ 啊，其实我刚刚跟刚刚那位朋友的想法差不多。如果是从小孩这一方面来说，确实是可能如果放开的话，会比较这样子，大家都快乐，有一个什么就是比较热闹的童年。但是当之前也说过了，这个是一个国家出台的政策，它可能是为了考虑来缓和一下中国这个老龄化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说的话，可能我就不会从说生小孩是个人权利啊，包括可能平等问题来说。 嗯， 但是我只能说，如果是从我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政策是给了我们多一种选择而已。因为他现在也说这是个试点地区的一个政策放开嘛，可能是北京啊、上海等这种大城市来放开的一种政策。那其实身为大都市的人，因为我们也是就是跟刚刚那个朋友考虑的差不多，可能也是从 就自身个人的考虑会多一些，我们考虑是不是生第二个小孩，可能很多是考虑到比如说金钱啊，或者是家里的环境是不是给到可以给到孩子一个这样的环境，就是说国家上面的政策 OK 你放开了，但是其实下面来说，我们算是理性的这种，如果年轻一代的话就会考虑你有政策那好，我当然是一个选择，如果我选择的话，我选择生的话当然是 是为我们都好，然后我选择不生呢，可能那你这个政策有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吧，最起码我是有这个想法了。你就是好小姐认为现在即使放开这个政策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会生二胎？ 对，我就是这种想法，因为可能毕竟大城市的读过书的一些人他毕竟可能就是想法会理性一点点吧， 好的， 各方面的考量这一些。 好，好小姐从哪里打来，最后问一下。 我从香港，香港打来。好，感谢这位好小姐的意见。香港真是很那个接地气的香港那种思维，香港人确实，你看香港人不愿意生孩子嘛，政府都是，对，不会， 先算一下账， 一个也是贵了，政府他要花很多的钱，免税呀，各种的补贴呀，去鼓励你生孩子， 这是香港的一个状况。 好，最后还有点时间啊，我们还可以再接一位戴小姐，应该是，喂，你好。 喂，你好。 哎，是戴小姐吗？ 对。 哎，好，从戴小姐从哪里打来？ 在广东，广东打来。好，说一下对于这个放开二胎的看法，支持还是反对？ 支持。 支持，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呢，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吧，自然的规律不应该是人为的去改变嘛。其实我觉得生命的权利是最高上最可贵的，为什么就单纯的种种的原因就可以 真的是到了为人父母的那一份责任呐。如果我也是一个小孩子，八岁小孩子怎么不听？真正的知道了为人父母的那一份责任呐。好，这位，对不起，我们时间有限啊，但是我刚才已经听清楚了您的意见，您认为这个生育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特别是您作为这个母亲的话，可能对此感同身受。 对。 好，谢谢这位从广东打来的听众，谢谢你。对不起，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听更多的听众讲更多的意见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是反对这个放开的，但都觉得放开可能我不一定生，但是至少我会考虑一下，多一个选择是件好事。 但是提到两个关键词，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就是个人权利，首先生不生是我自己的选择，政府要做的当然是你有宏观的考虑了，国家的人口政策怎么样，一个整体的路线图和铺排，但是要尊重个人的自由。其次啊，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 人口政策可能是30年之后都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因此现在做这种考虑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细小的考虑，我相信会要非常非常的慎重来做这件事情。好了，那也感谢你收听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内容，也希望你在每天的12点半呢都能关注我们今天的互动话，每天的互动话题，打电话进来，哎，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拜拜， 拜拜。